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件听起来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啊。有句话说得好，秋天到蟹脚肥，现在呢又是到了吃海鲜的季节了。但不久之前呢，珠海的谭先生和他的朋友呢吃了一顿非常普通的海鲜，其中呢有一些虾菇，咱们北方呢又叫做皮皮虾。在吃皮皮虾的时候呢，皮皮虾呀不小心把谭先生的手给扎破了。但是扎破了之后呢，他没想到晚上竟然出现了发烧，整个的右手前臂和手掌都出现了红热肿痛，甚至呢去医院，医生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呢都不见效果。最后呢，医生说如果他的情况还要这么持续下去的话呢，可能要面临着截肢的风险。现在呢，整个谭先生的这个病程啊是得到了控制，手呢算是保存下来了。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为什么，就是吃一个皮皮虾就会导致这么大的一种感染呢？原来他是感染了一种叫做创伤弧菌的细菌。究竟呢这种创伤弧菌是什么，是不是提醒我们在秋天到来吃海鲜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他来聊一聊。寿陀你好。 哎，玉龙你好。 创伤弧菌到底是什么？吃海鲜怎么差点就把命给要了呢？ 这个很巧啊，就是我过去在学校里，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啊，曾经接触过一段时间的创伤弧菌。其实呢，创伤弧菌啊，在这个我们一般也把它叫做海洋弧菌，因为呢，它是出现在一些这个盐度比较高的水里，就是说它盐度，它的生活的这个条件呢，需要的盐度要超过1%，也就是说大概在我们这个沿海，特别是一些这个淡咸水交界的地方呢，它还是挺常见的，而且呢它比较喜欢温暖的水域，它生活的温度不能低于20摄氏度，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在我国的这个东南沿海和南部沿海呢还是挺常见的。多常见呢，其实这几年呢，我们这个很多这个食药监部门啊，包括这个食品卫生监督部门呢，一直在做这个像创伤弧菌的这种监测。曾经在某些地方啊，在某些地方，比如说广东或者福建，这个我们的检疫人员在这个水产市场上去检查，比如说生蚝，比如说就是牡蛎了。这个在这个牡蛎这些这个市场上样本当中呢，能够检出这个创伤弧菌的阳性率能超过一半，超过50%。其实是挺常见的一种菌，但是呢。为什么说我们平常没怎么听说过它？就是这个问题。它虽然很常见，但是呢，它能造成严重的伤害事件呢，确实是很少的。就是我们看到这几年我们医院的医疗系统的报告呢，其实全国每年呢，也就是发生在百起左右的这样的报告数量的100起左右每年，其实是挺少的。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菌呢，虽然说。叫创伤弧菌，其实我们对它的一个亲戚啊，对它的这个一个亲戚呢，这个了解的会更多一些。另外一种弧菌就是霍乱弧菌， 就能够造成人霍乱呢？这么多年以来，随着我们这个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其实霍乱也很少见了。霍乱呢也是一种急性的就胃肠就消化道感染的一种这个细菌性传染病，它的最常见的特征就是腹泻，严重的腹泻。其实穿肠弧菌呢也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它除了像刚才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听到的属于因为外伤引起的这种病例，更多的病例呢实际上是食源性的，就是在我们吃了那些生不太卫生的或者是没有加工熟的一些海鲜，比如说生蚝啊、螃蟹啊、虾呀、啊，就是我们这个特别沿海的朋友们喜欢吃鲜嘛，不太喜欢把它煮得特别熟。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感染霍乱弧菌，对不起，是穿肠弧菌。穿肠弧菌感染在这个消化道里面呢，也会出现像类似于一种腹泻啊、腹痛啊、发热呀、啊，甚至有全身反应啊这样的情况，也会有一些报道。它比这个创伤的那种就是因为外伤引起的要更常见一些。回过头来我们要说，就是说为什么它那么常见但是报道那么少，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啊，就是我们会回溯这些病例呢，会发现所有的这些不管是消化道还是这个就是创伤感染引起的这种严重的病例，我们都看到它其实是有特征的，就是这些人一般来说肝功能有一些损伤，有些问题，往往是比如说长期的慢性的肝炎或者是这个肝硬化，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代谢性的这种基础问题， 那就 往往是这种慢性病啊，或者是类似的情况，都会是比较常见一些。 就他的肝功能不太好，或者说他的体质比较差，他是很容易感染创伤弧菌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我们看到每年其实报道的病例并不是特别多。只能说这个东西有点像大家说，为什么吃个皮皮虾就不小心就遭了这么大的罪啊？这只能说就是倒霉，真的是倒霉，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很多人走在街上。还会飞来横祸，被车撞，被天上掉下来的花盆砸到，这些都是一些小概率的事件。其实对于广大的 海鲜爱好者来说， 食客来说呢，不用过分的担心。当然了，我们有一个前提了，就是说对在吃海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卫生。卫生是第一位的。另外呢，有一个提示呢，就是提示特别是在沿海地区的这些医疗工作者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年随着这种报道的增多。可能是建筑于水面的这些报道会这些感染的这种情况呢会越来越多了。其实对于这个医疗工作者应该知晓这个东西，在碰到这种急性的这种危重病例的时候，要首先想到这个事情，特别是在沿海，在东方沿海的这些这个医生朋友们要有所知晓这个问题。 对，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呢，就这个事情呢不用太过担心，但是您吃海鲜的时候最好还是把它给弄熟了。如果一旦一不小心把手给刮破了，你比如说像皮皮虾，我就曾经吃皮皮虾的时候又把嘴扎破的经历。 谁吃皮皮虾不会把嘴扎破吗？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吗？比如说是不是要先去漱一下口啊，或者赶紧去怎么应急处理一下？ 应该不必担心。其实我们看到包括这种创伤啊外伤引起的更常见的，实际上对于渔民，特别是什么呢，在东南沿海那些这个采集生蚝的，就是采集牡蛎的这些渔民，这种出现的这种感染是最多的，因为牡蛎很锋利，在水里面我们在操作在采的时候经常会把身体割破，然后呢这些呢就可能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其实吃货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 好， 我个人觉得。 谢谢收头给我们带来的科学解读，送您走了，再见。 好，再见。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看来呢，吃海鲜的朋友啊，不如说这个和生产海鲜或者采集海鲜的朋友比起来呢，创伤弧菌感染的风险应该是劳动的，为了我们能够吃到海鲜劳动的这些人可能风险是更大一点啊。大家平常在吃海鲜的时候呢也不必太过担心，但是呢保持海鲜的新鲜以及海鲜的干净以及给它做熟了，这是最重要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进入今天的话题。 这两天呢，有一条关于天津港核爆炸核心区呢是检测出了神经性毒气的新闻，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而且呢，这个新闻呢是出自于央视的焦点访谈的报道。当时呢，有记者啊是对在天津港爆炸事故核心区的作业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了一个采访，在采访当中呢说到，目前呢是检查出了有氰化钠的出现，以及呢有一些神经性毒气的出现。那么这个新闻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啊。我们都知道氰化物是有毒的物质，但是神经性毒气讲起来就更让人害怕，更让人恐慌了。这个事情呢，在媒体报道出来以后，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今天下午我看到了新华社呢所发布的一篇文章，在文章当中呢也是指出啊，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呢也针对这个新闻报道说在现场呢检查出神经性毒气呢，这是属于一种重大的误判。为什么这是一种重大的误判？这个说法的科学道理在哪里？究竟什么是神经性的毒气？以及我们说到的氰化钠到底在工业生产当中是做什么用的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和您接着聊。两天来，一则关于天津港爆炸核心区检测出神经性毒气的新闻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指出，爆炸现场检测出神经性毒气属于重大误判。神经性毒气究竟是什么？在爆炸现场现存的700吨氰化钠有没有可能产生神经性毒气呢？作为氰化物之一的氰化钠是什么？面对氰化物，我们有必要谈氰色变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氰化钠你是谁？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李宇军，欢迎李老师，您好。 玉龙好。 另外呢，还有核生化专家刘鹏飞，欢迎刘老师，您好。 玉龙好。 这个消息呢，大家都已经关注到了，而且一开始呢，还的确挺吓人的，说到了在爆炸的现场是检查出了有神经性的毒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经性的毒气呢，距离大家印象最深的一次，应该是在1995年发生在东京地铁站的沙林毒气的那个恐怖事件，都觉得哎呦，这个东西一点点就会让那么一大片的人就瞬间的倒下，看来这个神经性毒气还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究竟什么是神经性毒气？之前说在现场可能有，现在呢有专家，包括环保部的专家也说现场不可能有神经性的毒气。刘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神经性的毒气呢？ 毒气有很多种，比如说像那个芥子气啊，他说是糜烂性的。神经性毒气呢，比如说刚才你说沙林性毒气。它主要是来攻击人的神经中枢系统，会导致人的神经中枢系统的崩溃，这最终导致人的受伤啊、死亡，这种是比较可怕的。 对，这种神经性的毒气，它的这个就是说中毒的原理是直接攻击到人的神经系统。 对， 神经系统一旦受到了阻碍的话，你接下来血液、你的呼吸 都 各方面都立刻就会停止。所以说神经性毒气来得很快。 就 是它的致命能力很强， 是非常强，应该那个毒气应该是非常强的。另外我们在刚才底下跟您老师也说过，实际上这种这个神经性毒气基本都是有机的，都有机合成的，是 就什么叫有机合成的呢？ 实际上就是有机物跟无机物，这个我觉得就像比如说中学以后学过一些化学的话，它基本也能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含有碳氢氧氮的，还有一些碳的长链，那个比如说是不是高分子那可能有，像有些简单的，比如说我们说乙醇，比如说乙醚，包括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用的，比如说一些溶剂苯，这些东西都是有机的，这是有机的。无机的，比如说像我们一些盐类，比如说氯化钠盐啊，包括碳酸钙啊，这些东西就是无机化合物。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有机的神经性毒气，它必须得要通过人工化学的方式合成，在自然界当中基本上不大可能产生。 那肯定不会有，而且我们也关注到了，实际上现在就所说的就是现在存储放的那个危险品仓库的，主要还都是以无机物为主，包括我们就知道的，比如说一些700吨的氰化钾， 氰化钠， 氰化钠，还包括一些的硝酸铵，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基本都是以无机物为主。像这种情况下，只是如果是在高温，比如燃烧会有高温情况下，它会产生其他的一些分解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合成都有可能，但是不会可能产生这种复杂的这种有机这种神经性的毒气，这种可能性基本是零。但是我怀疑啊，我自己估计啊，现场检测出了氢氰酸，因为它比如说在酸性情况下有水，就是氰化钾 会可能产生一定的青青酸。 大家现在的担心就是这样，就是现场的氢化钠遇水，或者说天气潮湿了以后，它跟水产生了化学反应。 跟水会产生化学反应，它可能在高温，它毕竟有在酸的情况，比如高温的情况，它可能会蒸发一部分的就氢氢酸，它酸性的情况有可能氢氢酸。现场也检测出来，但是很少。但是氢氢酸肯定是有毒的。这个对人身体，你要说它是一种毒气。那也是可以说得通。 但是氢氢酸不是神经性毒气， 不是， 所以这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在哪儿、就是毒气不就是普通的氢氢酸的毒气和神经性的毒气，这是两码事儿。 肯定是这样，因为现场有很多是含有毒化合物嘛，在这种高温情况下、爆炸情况下会产生一定的有害气体，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产生这种神经性毒气，我估计应该是现场工作人员的误读。 这个有没有可能会说和一些这个检测设备是有关系？就是检测设备它也存在一些检测的精准的问题。 像出现这种那个，包括我看到现场的那个环保部的专家也说，像如果像比如说某神经，他肯定要在空气采样。这工作包括那个老师，我们也都做过。采样以后，他可能会走气样色谱、走质谱，都会走。 您说慢点，叫什么测试？ 有比如说气象色谱啊， 气象测 色谱、质谱啊，这种一系列的非常简单的这种仪器呢，都会有。这样走一遍就知道这里含有什么化合物，都会很清楚知道。不可能说在现场就是那种简单的再测一下就会得出很多，就是比如神经性毒气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我个人估计肯定是零。 那李老师您怎么看呢？ 应该是这样，因为神经性实际上它叫神经性毒剂。它主要是那个有机磷或是有机磷酸酯，它主要指这类的那个合成的有机物。有些呢是用于这个杀毒剂早期的这个杀虫剂。这些呢，因为 早期的杀虫剂，例如说像什么 DDT、DDV 当中有 这 些东西吗？ 这是另外一种，这个是也是一含磷的一种，就是那个它那个有机物嘛，它那个成分是比较复杂，稍微变一下它可能就不一样的作用。但是就是这个我也是这么认为，因为它是有机磷嘛。它现场它那个就是说都是大部分都是无机物。所以这个就是要如果就是形成这种神经性毒剂的可能性可能比较小。 对，您说的也比较严谨，不是说绝对不会有，它是可能性比较小。 我们对现场并不是那么特别了解哈，只是咱们从新闻上看到有些相关的一些有机，就是那个无机物，它那个有些好像有可能有五六种吧，储存的都是有机的。 对，咱们来说一个其实最根子上的事情，就神经性毒剂或者说神经性毒气吧，它是属于一种有机物，它这种东西得需要人的在复杂的化学条件下给它进行人工合成。 对， 而且这个复杂的条件是不是刘老师还得相对比较苛刻，比如说温度、压力以及呢它的原材料都要在一定的配比之下才能合成出来。 对， 即使说把这些元素给它放到自然界当中，也不见得说它就能够产生神经性毒气。 而且这种合成的肯定不会是一步完成的，要洗下一系列的，比如说有中间产物，然后再去，可能要三步四步，这个过程不可能在现场，也就是通过一次爆炸或一次燃烧就可以合成，这个可能性确实是不会有。 那我们再回头说来，在现场呢，之前有媒体报道发现了有700吨的氢化钠，这个数字呢，听一听都觉得好多呀，这至少得目测得是一座山那样大的一座氢化钠的山。这个氢化钠它放在现场当中，比如说这两天那边下雨了，它和水接触以后，有人说和水接触以后会发热，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甚至可能会污染水源，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呢，刘老师？ 它首先氢化钾跟氢化钠吧，实际上就是从外观看，它是跟盐差不多，它都是一种无机的晶体。它遇水呢就会溶解，这溶解如果是在酸性情况下呢，就刚才我说有可能会挥发出一些氢氢酸，常规情况下呢，它实际上就变成了氢化钾溶液，就在水里，它一般情况下，如果在这种仅仅是水溶液情况下，它也不会产生其他的一些化学变化，除非就其他的一些外界环境条件变化，污染水源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现场也看到了，应该是在降雨之后之前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预防的措施，包括一些对它这个周围的一些封堵啊，包括一些那个水源的一些存储，这都做到，应该是 这个问题我相信现场的这个化学专家和这些防化兵们应该是能做得很好的。 嗯，我们在媒体的报道当中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新闻片段啊，网上我看到有新闻呢就拍下来这样的一组照片，就当有一个现场来执行这个任务的战士啊，拿了一瓶水浇到地上一团白色的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物质上的时候，那团物质就瞬间冒烟，甚至都出现了一些燃烧的情况，这有可能是什么呢？ 这个现场据说是有20吨的电石，就碳化钙。 嗯， 这种情况如果在爆炸情况下以后会变成很细的粉末，分布的很广泛，包括家中都会有。 嗯， 这种情况它见水，它会生就是会生成氢氧化钙和乙炔。氢氧化钙遇水以后它会溶解，溶解会放出大量的热，比如说我们一些石灰一些这样水吧。这个热的情况下，它对水蒸气，比如产生一些蒸汽，会这种冒烟，有可能是乙炔气，也有可能是水蒸气，这种可能性都有。 嗯，但是这个东西肯定不是氢化钠，从化学原理上来讲，氢化钠遇水只会产生一种溶液， 只是溶解，只是溶解。 好，我们回头再来说一说啊，这700吨的氢化钠现在也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氢化物有毒。您刚才提到氢化钠，也说到了氢化钾。说到氢化钾，大家应该印象当中对这个词儿比较深刻。今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时候，当时呢，希特勒最后呢一看大势已去，自杀用的就是氢化钾这个东西，而且据说氢化钾是一种就是低剂量能够致人死亡的一种氢化物。据说有世界上有很多特工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都会用氢化钾，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首先来说，这个氢化钾它这个制毒呢，使人呢失去的生命很快。 嗯， 它主要作用就原因就是，它就刚才我们在底下跟老师也说了一下，实际上它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氢氢根有很强的络合作用。 嗯， 非常强的络合，对金属离子它很强的络合作用。它进入人体内呢，它就会把人体的就是，管呼吸的，包括就是细胞呼吸的一种三价铁，它把它络合掉了。 嗯，就什么叫络合掉了？ 络合就是把它氢氢根跟它就结合成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集团，一个离子集团。 嗯，就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把这个血液当中运送氧气的三价铁给它抓走了。 抓走了，对。所以你这个瞬间你就是铁离子三价铁离子失掉，说你无论是你细胞的呼吸，包括你各方面的，会非常短促的就会停止，说人体可能会很快的就是死亡， 就几分钟十几分钟之内， 对，非常快。 哦，就难怪这个东西这很厉害呢。这东西有解吗？比如说像什么中毒了，很多武侠小说里面说中了这个毒可以用相对的解药，中了那个毒有相对的解药。 如果是顺序，实际上是我们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化学专家他怎么处理的，就含有那个氢化钾废液那个水那个废水。 嗯， 他首先他是把给它调到高 pH 值， 嗯， 大概10-11左右。 嗯， 然后用氢氧化钠使它反应成形成那个就是氢氢酸钠。 嗯， 就用变成氢氢酸盐，然后再回调到那个中性，然后再加那个氢氧呢，加其他的呢，就把它变成二氧化碳或那个碳就分解了。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它是可以氧化它。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可以在碱性情况下，比如用硫代硫酸钠。 嗯， 硫酸钠当时也是有毒的，但是跟它比起相当是无毒。也有过，就是如果瞬间就说比如说吃的这个误服了，比如说这个就是氢化物的，如果是非常及时的用硫代硫酸钠来进行治疗的话，也可能保留自己的生命。 就现场可能也存在一些氢化钠的一些污染，在您看来，就是解决这些污染的问题，就是通过化学的方法来去给它进行中和。 对，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天津那些朋友也都听说过，就是实际上他当时就掉很多，就是掉大量的氢化钠，实际上就是用来中和和那个氧化这个氢化钾溶水那个废水。 这个后期的处理，就除了说您讲的化学的方法，我看到之前的报道，还有人说可以采取一些深埋的方法，深埋的方法可取吗？ 那个不可取，应该 原因是什么？ 首先来说，它比如说它如果的很容易溶于水，你埋你是用什么形式给它埋？是给它吸附掉，还是给它包裹起来？它万一破了以后，它还会污染其他的水源。 嗯， 所以我目前看到哈，处理也基本都是通过这种，我看的电视里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反应箱。 嗯， 处理这种废水的反应箱，大概每小时多少多少吨的，我看它也有一些数据，然后处理了符合标准以后再排放到渤海。 嗯，李老师，在您看来，这个氢化钠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就是如果现场它那个分两种，一种是它包装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它那个基本上就没有泄漏，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那个冲击波把那个就是那盖子炸开了以后，可能有一部分氢化钠就漏出来了。对这种情况，如果它那个应该是最好的办法是先将它进行那个氧化，就一般它是采用那个双氧水， 进行对它，因为青青酸本身的那个青青根，它不是本身是那个弱酸盐嘛，然后进行氧化以后呢，可以把它变成那个就是无毒的那个物质，然后这时候呢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然后如果有些是粉末状的话，就是说它没有就完全溶于水的话，它也是这样，就是说要用土先把它给就是盖起来，然后再整体的把它挖走，不能就是在原有的地方再存在了，就要把这个整个它所存在的这一片土壤，就是做叶面吧，都要把这土给它运走，就作为危险废物来处置。 哦，哎呦，看来这个处理的过程也是得极为的精细，因为但凡留一点点在那边的话，可能未来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是的， 因为我们都说了，就是大概氰化物致人死的剂量，刘老师，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微克级的。 几十毫克， 毫克级的， 几十毫克，它跟每人体重不一样，大概是基本上几十毫克吧。 我们再回头说来啊，刚才跟大家提了一个词儿，700吨的氰化钠，那这么多的氰化钠放在这个地方，它一定是有人需要，它这儿也是一个仓库，仓库就是用来存储大家需要的物品的，无论说是吃的还是用的，放到仓库的肯定不是废物。那再来说一说氰化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放在这儿，氰化钠到底是用在哪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它是属于一种剧毒的物质。那这么多的剧毒物质用在哪里呢，李老师？ 大部分是用在比如说冶金行业，还有也会有一些制药行业，还有就是电镀啊等等。其实它这个仓库，它本身好像像是一个中转啊，中转的样子，它然后再运到别的地方去。那个我看了一个资料，上面好像说显示它这个仓库本身的，就是氰化钠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储存量应该是10吨。这样的话，如果它现场真是有700吨的话，就是它已经超过了它原有设计的那个储存氰化物的能力。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安全的处置是10吨，如果要有什么问题呢，它肯定会有一些安全的这种处置措施来去处置这个它存的这个10吨的氰化钠。 对，现在已经发现是有这700吨了。 对，太多的话，实际上它确实就在管理上就，它自就是从管理角度来说，就完全超出了它的能力了。 好，那这700吨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现在回头再跟大家说，就是这700吨氰化钠的用途，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在冶金当中用途是非常多的。再问问刘老师，就是冶金当中用氰化钠，它究竟能够发挥出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还是就刚才我说，就是氢氰根呢，它是一个带负一价离子，它实际上有点像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卤煮元素，就氟氯溴碘，就是这那个附属元素，它这个也比较活泼。刚才也说了，它有很强的一个络合作用，主要还是这个就是它可以跟其他的一些金属粒子形成那个金属，形成金属键啊，或者形成络合键。它这样，比如说在事发在冶金呢，比如采金的情况，在比如说我说我们把那个岩石融到某种溶液里，它用那个氢氰根可以把它络合下来，络合以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电解池用一个比较活泼的金属给它置换出来，置换出来以后，然后这个金就吸出来了，这也是一种这个施法的一种冶金。在另一方面，比如说刚才老师说电镀，电镀也是这样，比如我们要镀锌，我们这个可以它络合以后用通过那个其他一些比较活泼，比锌活泼一些呢，然后它也镀到表面上，因为这个氢氰根这个比较强的能力呢，说经常被用到这种电镀啊、石化冶金啊，包括染料上也有，包括有机合成也要用它，有机合成也要用它，因为氢氰根，所以说包括染料上也会有它。 就这个东西，咱们的化学生产是离不开的， 非常用的应该是非常广泛，非常广泛。这个东西就是说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化学试剂。实际上很多观众呢，可能就不一听说这剧毒的会感到很害怕。其实对化学工业来说，它所用的原料应该是包罗万象，应该是比如说你要看了一个目录的话，估几万种、几十万种，甚至有可能上百万种的这种目录，非常多。每个化工原料都有自己的作用，就是有毒的呢，也有多种，甚至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谈氢这个氰化钠，也感觉的 谈氢色变， 实际上比它更毒的那个化工试剂呢也很多。是，但是只要是我们大家按操作规程，把它物尽其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您刚才讲到一点，就是这个叫氰化钠，它里面这个根呢喜欢 各种各样的金属进入人体呢，是抓取人体当中的三价铁， 嗯， 咱们就瞬间这个人体就没有供氧的能力了，人就倒下了。它进入到在冶金的过程中，它实际上也是可以来抓住这个矿石里面的金元素， 对， 把这金元素抓出来，咱们再通过您刚才讲的这个电解质的方法再给它置换出来。那这种方法其实我听起来好像是比较的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方法它有没有比如说对环境有影响？我们知道氰化物它是有毒的，它把这个金子抓出来以后，难道它就这个毒性就削弱了吗？ 嗯，废水还是有毒，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像这种石法已经这个用氢氰根的，包括电镀的，逐渐在淘汰中。就电镀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它这个成本比较低一点，用的还是非常多。但是现在就是逐步的替代，就是不再用氢氰根的这种电镀方法，也是越来越多，应该是逐步在替代中。 嗯，我们今儿呢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氰化物。其实氰化物呢是有剧毒的一种东西，但实际上你要把它真正从我们生活中清除出去，不可能。我们的生活中许许多多地方，各种各样的化工的领域都是需要它的。 需要的， 啊，就看是这个事儿，你怎么去给它管起来，合法。有效的给它管起来，让它用在该用的地方。您刚才也说了，其实要从化学的角度来讲，比它有毒的东西还更多了。这些东西都会对人的生活，如果用不好的话，可能是要命的东西；但是用好的话，也是造福人类生活的东西。刚才咱们也提到关于冶金的这个话题啊，李老师，就是在您看来，咱们现在国内在黄金的这一部分的整个的冶炼，包括在制作的过程中，这种施法用的多吗？ 嗯，还是目前还是比较多的。 嗯，在这一部分的话，有没有可能咱们为了环境的着想，将来可以把它的方法进行一些改良，就不必要说一定要为了黄金对于环境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对，但这个是一个逐渐的那个摸索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因为施法它就说它比较传统，然后它也比较成熟。事实上呢，不在于你用什么方法，关键是在于就是说你用了这些那个施法以后，你要后续的比如说污水处理要跟上，像以前呢就比较粗放的那种生产经营方法，那可能就是特别是还有一些就是私排。就是那种私营的小作坊，他也有那种就是自己来冶炼金啊银啊什么的，像这种的话他可能就没有相应的环保设施，或者说他最终的这个废水呢就随便就排到这个河里或者是海里去了，这样的话就引起的这个环境污染还是就是比较大的。那现在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后期特别是冶金废水这块，我们管理的就在逐渐的这个严格嘛，然后就要上设施。另外一个就是对他们的那个监测监督也在加强，同时主要还是要取缔一些非法的这些小的这个小作坊机构，因为他们实际上他们这个他们因为这个冶炼自己获得了一些经济的利益，但实际上损失的整个全社会的环境，这成本代价是非常高的。 我看过有一些报道，就这种非法的小的冶金的冶炼厂，他把这个地方的黄金采走了以后，因为这个废水的排放，整个这一片地 都不能种了， 就未来都不能用了， 对对对， 子孙后代都不能用了， 地下水和饮用水也都被污染了。 照您说来，这个施法冶金，只要说它后期的污水处理好的话，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 对， 但就怕这个在污水处理的过程当中，就不是说这个就是大家都用了这种设备，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规规矩矩的去合理合法的去采金。 对，好，还是规范生产这块。 行，今天呢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再次感谢呢二位嘉宾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们和各位呢了解了一下氰化钠以及氰化物到底是什么，也谢谢二位嘉宾给大家带来的解读。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我是玉龙，在明天的相同时间还会和您接着聊。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